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要颁发第五首嘅十大中文金曲啦，话 Alex。 两位嘅颁奖嘉宾喺我哋身边啊，包括有咧阿太最受欢迎嘅男歌手林峰，同埋我有少少中意佢嘅黄允琪小妹妹，我哋一齐，我哋冇低调啊！好多掌声啊，黄允琪小妹妹，咁啊 ，B 字先系啦。喂，黄允琪小妹妹，我问下啦，你见到隔篱呢个林峰哥哥，你觉得点啊？你觉得点啊？啊？ 有冇少少中意佢啊？ 都有啊。咁啊，另外呢个咧好大嚿嘢，呢、這个哥哥咧红色衫呢个哥哥咧，惊唔惊佢啊？ 有冇少少怕咗佢啊？ 你望望，你望望。 纤纤怪兽， 佢直情怕到唔敢望喎。 纤纤怪兽啊，佢系啊。我黄永琪小妹妹，我知你识卷你噶喎，系咪啊？ 哇！哇，好叻喎， 好叻啊，卷你噶喎吓。喂，咁不如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邀请咧黄永琪小妹妹咧，同埋林峰咧一齐揭晓以下嘅奖项啦，噃就系、是、第五首十大中文金曲，诶，信封喺我度啦。林峰，哇，好少踎低咧颁奖啊吓。 你识唔识读啊？ 第三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第五首金曲，作曲伍仲衡，作词林夕，主唱。 杨千嬅的 系 冰糖， 冰糖， 杨千嬅， 杨千嬅， 佢话冰糖啊， 哇，佢话冰糖啊， 原来过得很快乐。 好 ，Thank you， 恭喜晒千嬅得到第五首嘅十大中文金曲。 Thank you，Thank you。 石啖丁太啊，石啖姐姐。 Angie 啊，哇，好，丁太。 得到咁七次就真系开心 啊！系啊，有啲咩感受啊？ 唔记得咗添啊！多谢香港电台，多谢伍仲衡，多谢林夕，多谢。丁系啦， 丁生 唔系，要多谢我成日多谢漏咗一个人，就系、是我自己经人公司 Catherine 啦，要多谢我歌唱老师 Christine Sampson， 亦都多谢每一位喜欢原来过得很快乐嘅朋友，多谢 A Music， 多谢大家 ，Thank you。 好，将个台交俾你，杨千嬅。 在快乐中变不变，明白快乐。原来愉快共处未必需要何。看情人安躺，看呆了不会自觉，依着肩膀。原来在他枕边尽管细微畏惧。连自私地丑醒他都是对，未怕被人讨厌或富裕绝孤旅，所作也心似他允许。来安心才能开心，谁话会笑容可吸引，从此前面的手势再爱亦不合衬。 Thank you， 多谢。 恭喜晒， 恭喜晒，千嬅 ，Janice Man， 我哋以下嘅呢位颁奖嘉宾系边个啊？ 我哋有请 Chilam 张智霖， 有请。我知道 Chilam 咧由出道到而家咧都不断有好多好精彩嘅合唱作品啊！我知道 Janice Man 都准备咗一条问题咧，系同佢嘅合唱歌有关嘅。 亦都相信好多 Chillam 嘅 fans 都好想知道究竟个答案会系点样嘅。Chillam，hello，hello。 Chillam， 系，哇，好靓，两位都。 点啊？今日心情点啊？ 心情好开心啊！ 我就想问下你咧，你同咁多人合唱啦，你有冇谂过同你嘅仔仔 Model 合唱翻首歌咧？ 我时常都会嘅， 时常都 会、啊，时常都会嘅吓，尽量教紧佢啲嘢咯。 会唔会出啲派台歌咁啊？ 如果有 market 嘅话又唔拘啊。 有冇 market 啊？咁多位 ，OK 嘅。 多谢。 事不宜迟，有请 Chillam 为我哋揭晓以下嘅呢一首十大中文金曲。 第六首噶啦吧？ 系啊。 哇，好简单。因为作曲、作词和主唱都是同一个人嚟噶，黄婉之《月亮雪》。 恭喜晒黄婉之 ，Ivana， 恭喜你！第六首十大中文金曲《月亮雪》，作曲黄婉之，作词黄婉之，主唱亦都是黄婉之。有请朱亮为我哋颁奖。 多谢 Chillam， 多谢多谢大家。 梗系你嘅得奖感受啊！ 要好多谢唱片公司嘅所有同事嘅，特别系多谢三叔，我想点名多谢佢。亦都好多谢林老板 Gary、炳汉同埋 Tony， 同埋成班同事，仲有我嘅监制冯汉明，同埋今日有嚟到我屋企人啦，同埋我嘅歌迷，多谢大家。 恭喜晒黄婉之！在这个时候即刻为大家现场送上的是《月亮雪》第六首的十大中文金曲。 凝望你背影，伤感沾湿眼睛，明月夜再清，可惜心水更清，没半点云彩遮掩遍地的伸手会拾到往日美丽的欢笑声，情话是美景，一心追遍湖岸是背景，点周点出你声，剩我一人飘，想飘往幸福处。 我们要颁发的是全国最佳奖项，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Big Four。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Hello。 其实我哋今晚咧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咧，要交俾 Big Four 噶。除咗要佢哋咧帮我哋揭晓究竟全国最佳奖项系点样之外咧，想希望你哋可以为我哋重组一对乐坛嘅女版 Big Four。 女版 Big Four 系嘛？ 系啊， 即系拣几位女仔嘅歌手出嚟嚟到做 Big Four。 系啦。 嗱，咁首先我哋 Big Four 咧，其实有几个特性嘅。第一个特性咧就系成日俾人哋感觉咧，我哋好鬼马嘅。OK， 咁啊拣个鬼马嘅女歌手就肯定系拣佢啦，鬼马歌后仙杜拉，我拣佢。 好嘢。 OK， 咁啊，我哋嘅特质就系、是、不都敢死，乜都敢讲，系嘛？咁啊，我谂我会拣吴君如。 点解咧？ 佢出咗两个唱片噶， 不過咩歌名咩碟我真係唔記得啦。 如果俾我揀嘅話咧，我哋四個特質咧就係好中意搞笑啦。我會揀朱咪咪，因為點解咧？因為朱咪咪無論佢認真又好，搞笑又好，拍戲喊到飛起都好，我都覺得好好笑，所以我揀佢。 咁你以上呢三個特質都好重要嘅，但我哋 Big Four 有一個重點都係，我哋都算係唱得㗎嘛。咁我諗你當然要喺樂壇裏面揀一位唱得之人啦。唱得之人我諗首推大家都唔會反對就係肥媽 Maria Cadero 啦啩。晒嘢有邊個無人能及，大家同唔同意呀？冇反對啦， 記得肥媽拉到落小燕都仲有聲， 好嘢，要學啊，要學啊！ 所以如果佢哋咧組成一對女子嘅 Big Four 開 show 的話咧，肯定爆過我哋嘅， 一定一定一定。 好啦，頒獎啦，好嘛？ 要啦！ 而家喺佢身邊嘅就係許志安啦，我哋先有請安仔為我哋揭曉嘅係全國最佳中文歌曲獎。哇！第32屆十大中文金曲。 OK， 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佳中文歌曲奖系，犀利啦 ！Yes or No， 张敬轩， 恭喜晒轩仔！有请安仔为我哋颁奖， 多谢。 接住落嚟咧，我哋有请张伟健为我哋揭晓嘅系全国最佳组合奖。 好。全国最佳组合奖的是苏打绿 ，yes， 恭喜苏打绿，亦都有请环球唱片代表 Andy Liu 代表接受领奖。稍后咧，我哋换翻咁多位得奖者嘅得奖感受，不过咧喺呢个时候唔好俾佢停啦，我哋有请苏永康为我哋揭晓同颁发全国最佳女歌手奖。 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佳中文女歌手的奖项是属于，好开心可以颁给她，容祖儿。 Joey， 恭喜你，拖住手过翻嚟我哋台中啊！好啦，嚟到紧张时候啦，又系最后一个咧，我哋呢个环节嘅奖 项。苏永康唔好搏懵啊，苏永康缩手啦，拖唔耐。 有请 Edwin 为我哋揭晓同颁发全国最佳男歌手奖。 全国最佳男歌手奖系， 举牌啦， 会唔会我？ 陈奕迅。 得奖感受先，我哋先有请咧歌曲奖嘅得奖者轩仔，同我哋讲下你嘅得奖感受啊！ 多谢港台，多谢唱片公司环球唱片经理人公司 StarMix， 多谢我歌迷，多谢每一位喺港台入边去推介、去播放我嘅音乐嘅每一位 DJ 朋友，多谢。 恭喜晒，亦都有请 Andy 代表苏打绿咧讲下嘅得奖感受嘅。 代苏大陆多谢港台颁呢个奖俾佢啦，同埋多谢所有歌迷支持佢。 好，接住系女歌手嘅得奖者容祖儿。 我要多谢帮我颁呢个奖俾我，同埋我要多谢我嘅唱片公司英皇娱乐，多谢你哋。 我嫌时得 Eason 分两秒俾你。 冇时间啊！好开心喺 Big Four 手上攞到呢个奖，多谢晒 ，Thank you。 好，呢、這个时候将个台交俾歌曲奖嘅得奖者张敬轩。 Yeah. Oh, oh, oh, thank you, William. 人可不可以吻烟花？ Hey, yeah. 可不可以抱天下？ Yeah. 还可以碰到了就得不得到吗？这一切怀疑偏不想去答。 I care? How can I let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How can I let you know how much I care? How can I let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How can I let you know how much I care? 多謝大家 ，Thank you。 恭喜细轩仔，接住有请容祖儿为我哋演唱《可歌可泣》。 泪无谓被当宝，只根根缺乏应该自抱，被遗下便申诉。白矮化的你推得太高，好友也别被我感染到，不想做轻便，不讲更好，知道世上太多种业数，因失而哭诉，哭得太早，还在世被判傻瓜输，不需给安慰，情很细，谁能抵过我世界？你细过世界，未放下便放低。需要等结局该满足，若然未曾受伤够，竟想到报复，只恐自负。 多谢示威抗， 再一次恭喜 Joey 成为全国最佳女歌手。接住有请嘅系全国最佳男歌手得主陈奕迅。 他的爱堆满了，爱人会失去可爱，记得这感慨，世事变，有没有将你掩盖，只一架经典的偶遇已不再，注目前大概留住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迎住今日怎样好，摄入上保圈难预料，虚幻如雾，哀愁和愤怒游落人间，着照片一路同路，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其实人生并非虚耗，何来尘埃飞舞， thank you。